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。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二集，云建威看到爸爸和齐叔叔在院子里说话，两人不知道在说什么，说了很久。齐叔叔拍拍爸爸的背，像是在安慰。之后，爸爸提了两个大行李箱给齐叔叔，里面全是云建威的东西，洗漱用品、衣物、鞋子、零食，还有一些不能离身的玩具。云洪洲蹲下来，摸摸云建威的脑袋。 微微，爸爸下周就来看你啊。你在这里一定要听叔叔阿姨的话，不可以闹脾气，知道吗？ 云建威瞪着他爸，哼一声转头跑进屋里。男人无奈，站起身对自己的老友苦笑。 老荣，这次是真的麻烦你了。 齐高荣长得人高马大，性情却温和内敛，他笑道： 你的娃娃不就是我的娃娃？孩子就放心放在我这里，你去忙你的事情，有什么事就和我打电话。 老荣，等这次事情解决，我一定拎两瓶好酒过来，咱俩必须好好喝一顿。 行，我等着你。 汽车驶离的声音从院墙外传来，云建威蹲在后院的菜地旁边，他跑进来了，才发现后院不仅有鸡，竟然还养了猪。猪圈就在后院旁边，里头时不时传来猪哼哼，空气中飘着猪圈的臭味，混着鸡屎的臭味。汽车开走了，云建威蹲在地上，抱着自己的腿，泪水在眼眶里拼命打转，最终还是掉了下来。夫妻俩刚把小孩的行李箱拖进房间，就听后院窜起大哭。两人忙把东西放下，跑进后院一看，只见小孩蹲在地上哭得抽噎。彭林心疼孩子，赶紧上去哄： 微微啊，是不是想爸爸了？不哭不哭，爸爸过两天就来看你了。 云建威今年四年级，个子比同龄人还小点，骨架也不大，小脸精致漂亮，穿着又鲜亮时尚，总叫人以为是个小姑娘。彭玲心生怜爱，也没觉得孩子娇气，一直耐心拍背： 你爸爸呀，给你留了好多你最喜欢吃的零食还有玩具，都在你的箱子里呢。 你把手机留给我。 你爸爸把你的手机拿走，是为了不让你老是玩手机，把眼睛玩坏了。 云建威想说，我爸把我的手机拿走是为了换新的，你们农村人连苹果手机是什么都不知道，土老帽。他被猪圈味和鸡毛味淹没，一边哭一边吸气，差点给自己恶心吐了，含糊哽咽。 好臭。 臭？哪里臭？ 猪身上味道大，咱不在这儿蹲着，走进屋去。 两个大人把云建威牵进屋，带着他进了一间房里。那间房原本是他们大女儿的卧室，女儿早年高中毕业就去了城里打工，每年回不了几次。彭玲特地把这间房子仔细收拾一遍，换了新的床单、被套和枕头。整个家里只有这一间屋子里有空调，原本老荣家里没有空调，也不需要。临来村三面环山，植被茂密，夏天时虽阳光盛旺，却不燥热，夏夜 还有丝丝凉意，睡起来很是舒服。然而云建威有多娇生惯养，他爸最清楚。若是夏天里没有空调，白天晚上的开，云建威一定会闹。为了防止自家儿子把老友家闹得鸡犬不宁，他只能想办法自己出钱装空调。齐家夫妇倒不介意，反正不是自己出钱，也不占位置。只是云洪洲说想干脆给他们每个房间都装一个的时候，齐高荣赶紧拒绝，坚决不让他破费。云洪洲因此才作罢。彭林忙前忙后，把房间空调打开，去厨房里摸出了点糖，进屋来塞到云建威手里。 微微啊，先吃点糖垫垫肚子，阿姨呢现在去做晚饭，马上你阿峰哥就回了，到时候啊咱们一起吃饭。 彭玲走了，云建威坐在崭新的被褥上，手里拿着几颗他平时看都不会看一眼的便宜劣质糖。这种糖全是糖精味，没有任何口感。云建威随手把糖扔在床头柜上，负气往床上一滚。他快被他爸气死了，可他爸人都走了，他再发脾气也没人惯着他。云建威趴在床上扑腾腿发火，扑腾了会儿就累了。这床被子还挺好闻，一股阳光的味道，可还是没有他自己家里的床上的被子香，也没有那么软，夏天就盖一条薄被，被套是粗线织就，硬硬的硌着云建威的皮肤，床板更像块铁，云建威都怀疑自己在这种床板上能不能睡着，这床怎么连床垫都没有。他跑下床，把自己的行李箱拖过来放在地上，打开把里头的衣服翻出来扔在床上，没看到自己平时在家里最喜欢的小毯子。 小毯子也不给我装进来。 云建威把手里的衣服往箱子里一甩，他真发火了，这里的每一处他都不喜欢，都讨厌，哪里都让他不舒服，他简直一秒都不能忍受。云建威腾地站起来往门口走，要去给他爸打电话，让他爸把他接回家。他怒气冲冲抓住门把手，豁地拉开门。门口站着一个男生，举着一只手正欲敲门撞。男生显然也愣了一下，低头看向云建威。彭阿姨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捏着双长筷子，正探头探脑往这边看，见云建威自己突然打开门还吓一跳。 微微怎么了？ 男生瘦高，身上穿着校服，书包还在背上没取下来。如云建威所想，这位哥哥的确很瘦，皮肤偏小麦色，倒没有那么黑，衣服是很旧的，衣角已洗破了边儿，但干净整洁。男生垂在身侧的手很好看，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，指甲也是干净的。彭阿姨在旁边小心提示： 微微啊，这是你阿峰哥。 云建威的眼角还挂着泪珠，他一声不吭地低着头，紧接着推开面前这位哥哥，闷头朝外跑去。眼见小孩跑出了大门，彭玲锅里的面条都不顾了，赶忙追出去。 哎，微微，微微！ 齐峰随手放下书包，几步跨出门外。 妈，我去跟着，没事。 齐峰每天都一大早起床，骑半小时的自行车去镇上的初中上学，回家后帮家里人做事干活，节假日里还要下地务农。他随他爸，个子冲得快，腿长，追上一个路都不认识的城里小孩轻而易举。看见自家儿子去追，彭玲松一口气，放下心，转身回厨房，继续煮他的面条。正是傍晚时分，夕阳坠落山头，漫天彩霞， 飞鸟回巢，晚风拂过田间小路，偶有放学回家的小孩结伴路过，好奇观察路边一个人慢吞吞走的云建威。云建威从口袋里摸出纸巾，给自己擦眼泪擤鼻涕。他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，心情已经悲伤到极点。